当然也可以直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了。今天呢最后一天，我们请来了现场唱得非常好的一位歌手。 真的吗？你确定今天是？ 底气的底气的是吧？底气给泄出去了。 大家好，我是现场唱得非常好的巨气。 所以巨气唱歌唱多久了？ 唱歌就是从小就喜欢唱，但是真的开始接受系统的比如说练习的话，也就是这几年。 那就先问一个很俗的问题哈，就是你什么时候知道自己会唱歌的呢？你像我吧，作为歌声本尊，天生就知道，从一出生我这个啼哭声就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我跟你差不多吧，我是从记事儿的时候开始知道的。 好、话已经放出来了啊，一会儿各位如果觉得不好听的话，欢迎各位砸鸡蛋呀、扔白菜呀、都是可以的。 是。 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方式，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如果我们今天这个嘉宾唱得好，打动你的心的话，欢迎关注我们今天的嘉宾。如果你要觉得他今天唱的哪点有问题，或者你唱的比他好的话，也欢迎扔鸡蛋。话不多说，我觉得我们先唱第一首歌曲给大家听一听。 好的、 看一下我们的实力到底是怎样的。第一首歌曲是，不，你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第一首歌曲是叫做晚熟。是啊、我自己写的一首歌，对，没错。老师，这个伴奏可以再大一点声。好嘞， 送给各位晚熟的你。 你像我眼底的疑惑，有一些不知所措，在这份感情中远远都做不到你要的成熟，远离一点是冷漠，而靠近又不懂把握，在你眼里并不可爱的我的笨拙。你说我像个孩子似的追逐大人不屑的梦，不够轻松，不够优雅，可靠之中只能说都怪我太过晚熟，在你需要怀抱时候给你自由，你要安全的牢笼承受稳重，我却以为的温柔，真的全都怪我太过晚熟，自我陶醉的前波放不了手，所以装洒脱装磊落装懂却不懂，为何牵着你的手到最后却和你都不熟。 很好听哟。知道怎么样知道自己是早熟还是晚熟吗？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你就知道了。 一样的甜蜜，有像陌生人的惊喜，一起般紧密解读你的蛛丝马迹。你说我像个孩子似的同类女人的成熟，像个黑洞疲于奔命的漩涡，只能说都怪我太过晚熟，在你需要怀抱时候给你自由，你要安全的牢笼承受稳重，我却以为的温柔，真的全都怪我太过晚熟，自我陶醉的前波放不了手，所以装洒脱装磊落装懂却不懂，为何牵着你的手我却到不了最后，真的全都怪我太过晚熟，在你需要怀抱时候给你自由，你要安全的牢笼承受稳重，我却以为的温柔，真的全都怪我太过晚熟，再也无法为你找出更多借口，所以算了吧算了吧，遗憾就算有，何必再纠缠不休，到最后也和你都不熟。 哇，简直唱得太好了呀。 没有吧？ 要不是中间那个这样的声音，我真的以为是在放圆的声音， 有点气喘不上来的感觉。 这首歌曲叫做《晚熟》， 对， 种瓜的瓜农呢，他的瓜如果是早熟了或者是晚熟了，这个瓜都不太好，可能卖不上好的价钱。 对， 作为父母而言呢，孩子太早熟了难受啊，孩子晚熟了，哎，我孩子怎么回事？他也会很难受， 也着急，对不对？ 这首歌曲是鞠琴自己创作的歌曲 啊，是， 当时怎么写到这样的一首歌呢？ 就因为我就是突然想到，我这几年都在写歌了，然后想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去做，然后我就想到，大概是同龄的男生总是要比女生要晚熟一点 哦，所以这是一种情格啊。 对对对对，就是有一种，就是虽然我很爱你，但是好像你要的那种成熟我有点做不到的这样的感觉。 虽然我很爱你，但是你要的成熟我做不到，有故事呀。是哪一段故事、啊、 是编的故事， 而是想象当中的，是吗？不是回忆曾经的一段过往、 没有，并不是真的，是每个人都是体验派 哦， 对， 所以先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鞠琪是谁吧、可能有些朋友听过他的歌曲，他曾经也组过自己的一支乐队，自己介绍一下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鞠琪，然后现在是一名歌手了，我在滚石唱片，然后正在筹备自己的第一张专辑，那这首《晚熟》呢，应该就会是这首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了。 有人提问说，哎，那鞠琪的这个演唱风格是什么样的风格呢？ 我的风格其实就是一直以来我都没有给自己规定一个什么风格，因为我觉得写出来的歌好听就好了。对， 所以你是唱情歌会多一些是吗？ 也不是，其实我是写什么样的歌都有，但是具体的看他们挑选或者是想要的这样的歌，可能最后出来会是以情歌多一点，可能会比较好卖。这样， 作为创作型的歌手，这个创作的故事啊，以及怎么样创作，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具体是刚才一开始说那首《晚熟》是自己想象当中的一个情境嘛？ 对对。 你创作一般都是这样的，想象当中靠纯臆想来写歌吗？ 是的，因为我个人的感情经历是比较少的， 已经结婚了啊！不要想了，不要想了，跟人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好听的歌曲当中可以找到自己的故事。 对，没错，就是包括我平常看书啊、看电视剧之类的，我其实也会产生一些感想，然后可能会把它写下来。这样， 看我们视频的有朋友说，哎，鞠琪看起来很乖巧，哎，你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乖乖的男生吗？ 我吗？我其实平常可能要比现在再稍微有活力一点。我今天主要是因为发着烧来的，所以会有点蔫巴。你好，谢谢你觉得我很乖巧。 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鞠琪，因为今天早上据说还是发烧到38度的。 对对对， 到我们直播前的时候反复的开嗓练声，然后他说啊，我今天嗓子状态算是差不多 回来一点点，对， 但也不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就是为了保险，我还是把伴奏有降半音，所以 我们也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啊，鞠琪漂洋过海的来看各位，送给大家漂洋过海的 来看 你。 谢谢你们 来 看我。老师，我好像把前面那个前奏给错过去了，刚 没有进住。 对，没有进。我 再给你一次机会啊。 那就是一个若琪。对对对对，来来来，不好意思， 毕竟今天发烧，再来一次。 来， 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你的承诺，我连最绝望的时候就肯睡去。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哭泣，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看着天上的大月亮，听着漂洋过海来看你，会想到很多很多的故事。这里是挑战新歌声，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号活力酒吧。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大家都在用一个小小的手机或者是 iPad 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再次的说一下我们观看方式，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什么呢？无脸男上线，等等等，就是我，关爱青年计划。 哇，戏好多， 大家可以看，哎，对，本人就戏多了。看一下左下角有个二维码啊，直接扫一下你就可以关注起来了。关注完之后呢，左下角有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直播间当中帅气的我和居起的哦。 哎，主要是你们 看到一直播上，这有朋友说这个 UG 午后月下说小居早日康复， 嗯， 然后还有在你心头种过草莓说居大好可爱。你听这个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时候应该是很小的时候吧，第一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 其实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已经不小了，虽然这首歌出得很早，但是我其实是到蛮大了之后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这首歌好慢，那个时候就不是很喜欢听慢歌，然后好悲伤。 有一段时间就青春期叛逆期的时候，甚至会以为这就是一首口水的烂情歌 啊。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是你需要有一定的阅历和经历之后慢慢去体会， 真的是对李宗盛老师写的歌，他真的是要有一定的时间他才能去听得懂。 是的， 对， 所以那个时间你经历了什么，怎么就听到了这首歌曲嘞？ 我其实是我大学毕业之后有段时间在国外留学，然后我和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太太都在美国，然后有一段时间我们两个城市隔得算远也不算很远，大概有4个多小时的车程，然后我们就会经常就是坐很长时间的巴士去对方的城市去看对方。对，然后经历了这段时间之后我才会发现，哦，真的说花很多的时间坐很长时间的车去看一个人，但心里面是怎样的感觉。然后之后我就觉得这首歌啊有感触，这样。 而且真的是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 对对对对对。 嗯，其实在偌大的北京大家也是，你看有的时候白天我们是在这个角落上班，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为了某一个人，你可能去到一个很偏远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路上虽然会觉得很辛苦，但是你见到他的那一瞬间，每个人彼此啊都会觉得很开心很快的一种状态。 嗯， 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居奇也会带来很多自己原创的歌曲，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墙。 哎， 这个墙是什么样的一堵墙？ 墙是南京的城墙，因为我是南京人嘛。然后它，我有天在城墙边散步的话，就看到上面有刻着一男一女的名字。然后我就想，它里面会有怎么样的故事？对，因为一般像工匠啊或者什么的，把自己名字刻在上面都是一个人，或者说就是很显然是一个男的名字，但是我看到的很显然是一男一女的名字。对，然后我就想到为什么这两个人的名字会刻在这个墙上。 所以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首情歌来听。 对对对对，然后我在录这首歌的时候，我有请到我当时的就是我在研究生的一个同学，他是北方昆曲剧院的花旦。对，然后他有在唱其中的一些念白和一些昆曲里面的东西。对， 所以这首歌曲录音室版本应该更好听。 对对对对，就我放的这个伴奏其实就是那个版本里面的，大家可以听到他在前奏和间奏中的这样的一个亮嗓。 哇，听起来很期待。这是你那个时候在南京上学的时候写出来的一首歌哈？ 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经去到美国了，但是我是有一年我是暑假的时候回到南京，但然后去城墙边玩的时候看到的这首歌， 无意间的一段 想到的这首歌，然后其实是看到了这个东西之后过了半年，然后我在美国一个非常冷的一个冬天在街边等公交车的时候，然后突然想到这件事情，然后就脑子里面就出来了这首曲子。这样 我现在也觉得墙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东西。就是它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的生命感。 对， 但它其实仿佛又是有着太多太多的一种生命的。 对，它有着岁月和故事在里面。 很多人很喜欢在墙边拍照，然后不同的墙面拍出来的照片确实是有着不同的故事的。 对对对， 然后你不同的心境去拍的话，营造出来的画面感也是不一样的。 哎，没错， 包括你刚才所说在墙上看到的哪怕是名字呀，甚至有的时候是那种斑驳的痕迹，在特定的时期你都会好像能够穿越回某一段的岁月当中去。 是的，它给你一种很浓重的故事感。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南京的墙，当时居起看到的墙是怎样的。 像那一块青砖上刻的字，用寥寥几个小楷刻上的名字，一句坚持，年少时日生怕不牢固的事，可笑的是忘记了那年是为谁放下矜持，写下了无情最是太陈留的诗，低了眉头高了城池，谁仍相识。他们说下马房该换了新围墙，斜阳照屋一上就掩换了形状，于是我一边想一边望，越来越模糊他的模样，生了花发镜子上琉璃剥落时光，但那冷清地方亭子斑驳的墙两两相望，忘了那眼上的眼儿啊，如今只是道寻常。笑的是忘记了那年是为了谁而放肆，言语中有遍南朝484，湿了红墙绿了旧纸，醉生梦死， 手拉着老地方，却不见旧模样，似曾白玉未当，终究是梦一场。于是我一边想一边望，越来越清楚他的模样，刻在墙上心之中，愿我这一生圆满，我想多长能轻狂去闯桂花酿，忘了那墙上的名字啊，如今知道是寻常。我说的是城墙上那一块青砖上刻的字，用寥寥几个小楷刻上的名字，一句坚持，一件活着的事。 啊，忘词。 哇哦，我觉得加上这个唱腔之后，整个这首歌曲变得有一种重叠感。 对对， 仿佛是一个当下跟某一个时期的一种特别的一种冲 动啊！没错，我当时想要做的这种感觉就是对，有一种 这个女生是 交错 随意间的邂逅还是也是朋友啊？ 是同学。对，当时就是正好考在一个研究生的班里面，所以就认识了。对，知道她是唱昆曲的，然后就很高兴。她叫朱冰珍。对，然后在北方昆曲剧院，她当时之前在苏打绿的《十年一刻》那首歌里面，对，也帮他们唱了一个唱段。然后我说那你肯定很有流行配唱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了。对对对，然后她就很高兴，我们就达成了这次合作， 很厉害。 对， 如果各位喜欢这首歌曲的话，现在从网上比如说网易云音乐或 Q 音乐是可以听到这首歌曲的。 虾米对 对， 直接可以找 到。这个版本就只能在虾米。对， 我今天下午在听林俊杰的一首歌曲叫做穿越的时候，然后突然间就觉得，其实以前我们说穿越嘛，就是好像一夜之间或者一个瞬间直接穿越回哪个古代。 哎， 但其实穿越有可能是真的在自己的成长岁月当中，现在让大家随意的穿越回某一个特定的时期的时候，你是不是敢穿越回去？因为在每一个那个当下的时候，都会要做出一些选择、一些抉择的时候嘛。然后回看的时候，甚至可能会觉得说，我当时为什么做了这样的抉择？当时为什么怎么就那么的执拗？如果重新回去的话，可能还是不知道怎么选择，可能还是不太敢。我觉得跟刚才这首歌曲《墙》有一些类似的之处。我们每个人如果人生当中都是一面墙的话，这个墙上会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故事，这些不同的故事呢，在这个墙面上体现出来，就是不同的这个颜色的色块。比如说鞠绮，他的音乐之路走了十几年，目前为止是哈，就以专业歌手这样的身份的话，是吧？ 写歌是十几年了，对。 然后有自己创作的部分在，有自己组的乐队在。 对对对， 你现在的乐队还在哈？ 对，我们最近活动比较少，但是就是说等出片了，然后有机会了，就会重新开始活动。 目前听到这三首歌曲是比较安静的男生，你在乐队当中唱歌的话也是这样的风格吗？ 我们乐队其实的它是会有一些稍微激烈一些的歌曲的。对， 是比较那种 rock 的那种感觉啊。 是是是，就是偏硬，有一些接近硬摇滚和朋克的歌曲。对，但是也不是占多数，对，只是。 所以你是会把自己狂野的一面放到乐队当中？ 会会会。 然后感性的一面是自己演唱的这一部分在？ 对，包括乐队其实也有一些乐队编制的感性的歌曲，但我整个人是偏比较动好听的那种曲风，而不是说追求很强的律动，然后一定要造起来的那种。 说自己比较偏好听的那种风格，也就是说自己的乐队的歌曲不是那么好听了。 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说即使是乐队的歌曲，我也会力求每一首都好听。对，而不是说我做一支乐队我就一定要弄得非常的狂躁。对， 很多朋友目前说这个鞠绮唱歌很好听，想问一下， 谢谢。 那你那个乐队是叫什么名字，怎么搜呢？ 叫客元素。 客元素。 对，客就是氪金的氪。然后对，元素、就 是、 是 那个化学气体的那个氪。 对，是那个惰性气体，因为它是那个能克制超人的那种元素，所以我就想说有一种谁都不怕的这种感觉吧。 那所以你在音乐度上也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是吧？ 对，就是也怎么说呢，就是不给自己设限。 对，然后就是说我想我做我想做的东西，然后也不太在乎别人说太多的东西。 2018年1月的最后一天，希望大家都可以不给自己设限，活出自我，活得潇洒，活得漂亮。当然怎么样可以活得更加漂亮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 你怎么知道我的套路？关爱青年计划，记得点击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曲哦，等会儿见。 一会儿见。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20:3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不是泽华，我是无脸男，我的脸有重要的功能。各位好，我是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赶紧关注一下哈，很好写的六个字，以及噔噔噔，在我们的左下角有一个二维码，现在立马扫一扫就可以关注起来了。为什么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因为你不关注的话，怎么可以看到我呢？怎么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居起呢？好，居起现在已经换了一个位置了哈，我们再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居起。 换到这边，大家也可以看到手里抱着一把吉他，拿着吉他当然是有功能性的。下面一首歌曲呢，直接是弹唱的。 是的。 嗯，这首歌曲呢也是和这个季节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到了冬天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冷，然后人也变得非常非常的懒， 嗯， 好像都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想要出去跟自己心爱的人度过一些浪漫的事情了。但是也有一种情况，就是简简单单的听着歌，听着一段故事，比如说接下来我们送给各位的就叫做冬日恋歌。 对，这首歌其实也是之前我在歌迷群说，哎，我来泽华的节目啊，然后大家有什么想听的，然后点播率比较高的一首。 哇哦。 对对对，所以冬日恋歌。 地铁等待一张脸，不知会在什么时间，也不知会在哪个地点，在黑夜，在清晨，在下雪的黄昏，当我独自一个人，整个冬天过去，我不停地问，会是谁温暖歌声，融化我冰冻心门。当南风吹绿树梢，是不是能有你的微笑？当冬天过去， 醒我的心跳，而我会给你怀抱和充满咖啡香的清早，在你簇拥走遍天涯海角，在你身边就好。在什么时间，也不知会在哪个地点，在黑夜，在清晨，在下世的黄昏，当我独自一个人整个冬天过去，我不停地问会是谁温暖歌声，融化我冰冻心门，当南风吹绿树梢，是不是能有你的微笑，当冬天过去唤醒我的心跳，而我会给你怀抱和充满咖啡香的清早，也许不用走遍天涯海角、哦哦哦、当南风吹绿树梢，是不是能有你的微笑，当冬天过去唤醒我的心跳、哦、我会给你怀抱和充满咖啡香的清早，也许不用走遍天涯海角，在你身边就好，我会给你怀抱和充满咖啡香的清早，也许不用走遍天涯海角，在你身边就好。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看一个男孩子抱着一把简单的木吉他然后弹唱给你听是很美很美的一个画面呢？ 哎呦， 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在想，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些情话， 嗯， 有一句呢是一个歌手在一个舞台上他当时说的，说给自己女朋友听的，他说希望我可以陪伴你找到你来时的样子、 哦、 这句情话让我当时觉得哎， 厉害了， 很不错。 对对对， 还有一句我很喜欢的是刘若英的一首歌的歌名，也是一个书的书名，我敢在你怀里孤独。 哦， 刚才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那几个字也瞬间的可以戳中人。 对，就是感觉是让对方能够保持本真，然后很自在的样子。 是， 对， 包括你那首歌曲当中的在你身边就好。 对， 哎，就很简单的几个字，但是就瞬间就感觉到了那种甜蜜。 是，就是感觉就找到喜欢的那个人之后，其实幸福就不在别处。 嗯， 对， 这首歌曲虽然叫做冬日恋歌，但我觉得这个冬日可能应该是一语双关的意思吧，你可以当作是冬天的冬日嘛、 啊、对， 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内心遇到的冬日的一种情况。 对对对， 当冬日渐去的时候，我可能会重新找到对于你的爱啊种种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哎， 因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曲奇啊、哦、曲奇其实自己的婚姻状况很好，很幸福，很美满。 对, 对，没什么问题。 所以那对于创作歌手而言的话，这样的一种幸福的状态会不会不太利于自己创作情歌呢？ 其实是你要说， 咱们离话筒近一点哈。 对， 嗯， 你要说有没有困难啊？是有的，就是感觉素材不够。嗯、但是说，如果你要不要用这样的生活去换那个灵感，我不要。就是说，很多故事情节可以去靠想的， 嗯， 但是你生活中的快乐和幸福，那也只能靠想的话，那就太悲惨了吧。 对于创作者而言的话，我觉得在创作一首情歌的时候，你可以有很多的想象的一些画面。 对对对， 然后这些画面可能给听者而言就是一种非常多的那种感觉感触。 嗯， 那请问你会把那些想象当中的画面在生活当中一一的给实现出来吗？ 那不会。对，就是其实对于我来说，能够做创作这件事情已经非常好了。那它已经是音乐，就是我实现我所有想法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和工具。 嗯， 对，我基本上如果我能够想到的情节故事，我基本上不会说，除非是浪漫的好玩的故事，那我会想办法也许把它实现出来。然后但就是如果是悲伤的不好的，那我就想想就好了，然后把它写成歌。对，这样 对于大家而言好像觉得创作歌手很厉害，就有三个字很厉害就够了。那其实创作歌手有的时候也是很孤独的一种状态，因为你要不断的去挖空自己嘛。作为一个创作歌手，你现在的一个感触是怎样的？ 就是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真是越来越难。这不是越来越难，就是从根本上就很难。对，就是所以以前会发现，你以前听歌的时候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能行，的这种感觉。当自己真的开始写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其实这里面是有很多的技术，很多的积累，很多的沉淀在里面的。就是说我自己去做了，凭感觉，凭直觉，好像也像那么回事儿，但是就是差，就差一些。对，就差那么一些。 那现在的状态是你满意的一个状态吗？ 不会有满意的状态，只能说我每一首都尽力。对，这样我觉得像这种情况下，然后不断的去努力咯，然后不断去想，每首歌都有进步就好了。 今年居奇也会带来自己的一张全新的自己的专辑， 希望是这样吧。这个专辑已经拖了很久了，然后也是因为公司要求比较严格，我的 NR。对，所以写了很多歌，然后他看到我在进步，你知道吗？他就会继续让我说，哎，看看能不能更好。这样，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都是就是即将发行的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啊，都是你自己写的吗？ 对，基本上对，有可能会收那么一到两首，但是对，基本上是以我自己的歌为主。 目前我们现在听到的歌曲有《晚熟》、 哎、 强。还有刚才我们听到弹唱这个冬日恋歌， 对， 可以看出来居奇自己的音乐其实是很挖空心思的再去制造出很多的画面和很多故事的。 是是， 所以接下来我们把这样的情绪继续的往下延续下去，然后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 OK。 你选择坐在这边还是去那边？ 我觉得这个话筒的音质比较好，我还是在这里唱就好。 好， 对对对， 也再度提醒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样才可以看到直播间当中非常帅气的我们俩以及无脸男究竟是谁。关爱青年计划这六个字，然后以及在左下角有一个二维码，现在立马扫一扫，然后点击进去，看到我们这个窗口的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这四个字，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活力982，可以看到接下来居奇要给大家唱的这首歌曲。 哦，是的，然后我要跟大家告假一下，我得出去喝口水。对， 因为今天确实这个嗓子不太状态， 超级难受。谢谢谢谢， 好， 不好意思。 歌手去喝水的间隙，如果只放电乐的话，大家会觉得太孤单啦。所以接下来是主持人 freestyle 的时间。不不不，你以为泽华会唱歌吗？泽华不是不唱歌，经常都会唱歌，但是你得点歌呀，不然的话随便的 freestyle 你让我唱什么好呢？你看做主持人很不容易吧，在你去喝水的瞬间还要哔哔哔哔的要 cue 自己 freestyle， 好棒。 但是最后也没有唱歌呀。如果有碰到可以合唱，今天可以做一个这个合音哈。 没有给你留足够的时间。 好的，接下来这首歌曲开始了。 好久没有唱这首歌了。 突然间你发现镜子里面的你的脸，那张嘴那双眼像一张陌生的照片，而昨天的昨天曾是你的那个人，上班下班的生活早已淹没他是谁，所以我为你写下这首歌，在未来我变成你的时候，好让你还能够记得现在的我。 间，你发现那一张旧唱片，而花又开花又落，也许有这样的花火，一秒盛开过之后也不会熄灭凋落。所以我为你写下这首歌，在每一次你累了的时候，好让你还能够记得昨天有多少的事还没有做，多少还没实现的梦，每一个夜每一个夜无法承受的心动，当全世界是语言的时候，勇敢的去做只属于你的梦，属于我们的梦，因为你说过的要记得，所以我写这首歌给未来的我，所以我唱这首歌给未来。 手机举起来， 看这里，举起。 所以我为你写下这首歌，在每一次你累了的时候，让你还能够记得昨天有多少的事还没有做，多少还没实现的梦，每一个夜每一个夜无法承受的心痛，全世界是语言的时候，勇敢的去做只属于你的梦，属于我们的梦，因为你说过的要记得，所以我写这首歌给未来的我，所以我唱这首歌给未来的我，所以我写这首歌给未来的我，唱这首歌给未来的我。 奏迪克说：“哇，唱得好好，爱你哟，哈哈哈哈哈！月全食了，月亮都被天狗吃了呢。” 哦，是哦。 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可以看月全食，多美的一件事情啊！ 真的， 我们两个在直播间当中什么都看不到，只能看到彼此的脸。所以，各位，月全食如果好看的话，记得给我们留言说一说到底有多好看，现在颜色到底是不是蓝月亮的蓝色呢？我们的互动方式再和大家说一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五点男上线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曲奇自己创作的给未来的我。 对， 好像小的时候，我不是小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段时期，大家很流行说给未来的自己写一封信呐、 啊，啊，对， 或者是给过去的自己写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啊，写几句话呀。 是的， 你是当时什么原因想到想要写这样的一首歌曲？ 对，当时是大四了， 嗯， 快毕业了，所以我就想，也是给自己。给未来的自己写一封信、 嗯、 然后对于我来说就是写一首歌，然后简单来说就是告诉自己不忘初心，想要一直记得你现在想要做的事情， 嗯， 然后不要放弃。对， 如果说我们刚才听那个墙的时候说那一面墙可能所有的印记都是过去的回忆， 对， 那墙总会有白净的那一面的、嗯，那白净那一面你想谱写怎样的未来其实都可以。 对， 刚才曲曲说不忘初心这四个字特别好，生活当中大家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包括老人呀、身边的长辈啊，经常跟你说的就是不忘初心啊朋友，但是真正做起不忘初心这四个字太难了。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这么多年了，就是这首歌的 demo 它一直在，不论我换哪一部手机我都会先把这首歌拷进去。 嗯， 对，是等于说是提醒自己，就说不要放弃。对， 刚才说是大四的时候写这首歌曲， 对对对。 刚才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就等于说重新开启了这封信嘛。 啊， 你觉得现在开这封信的时候，达到自己信中对于自己的要求了吗？ 我现在觉得还挺对得起当时的自己的，就是说我依然还在做音乐，然后我们的乐队没有解散。对，然后。现在还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嗯， 对，那我现在可以比较骄傲的跟当时的自己说，哦，我还没有放弃，我还在做。 大家不要觉得现在一提到做音乐就是很苦的一件事情，就要流眼泪了，并不是，因为你自己真正的去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有没有钱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哦，还是重要的， 不是那么，因为自己毕竟当下体验的那个喜悦感。是如果你不做这个事情的话可能无法得到的。 对对对，就是做事情本身的快乐是最主要的。 嗯， 对， 而且更加主要一点是当你真正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事情当中的时候，你一定会做出点什么东西出来。 对，我是这样相信的。对、嗯、所以我就是觉得当你把一件事情做到非常好的程度的话，其他比如说物质上的东西，比如说名气或者其他的，其实都是你去专注做事情的附加品。 嗯， 对，所以还是要保持自己的专注。 嗯， 然后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吧。 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嘛，大家都会给自己做一下总结，我这个月都做哪些事情，有什么事情已经实现，有些什么事情下个月要继续努力。 对， 不妨也让自己不忘初心，给自己加加油打打劲儿的。 对， 然后如果各位想要支持居起的话，刚才他也说了，这个物质还是很重要的，什么送游艇啊送什么其他东西啊、 哎、 都可以送起来， 刷 起 来、 啊、 哎，老铁们， 刷起来的方式还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 哎、 好像在小的时候大家会对于月球是什么样的充满着各种的想象。 哎， 嗯， 哦，就是那个歌单已经不一样 啊，今天不唱月球背面了。 对对对，今天其实是应该要唱月球背面的、 啊、 因为今天是月食嘛。 啊， 对不对？ 对 对，所以我来弹唱好了。 所以本来就没有安排这首歌了。 对，因为那首歌就是有点高嘛，所以我怕今天撑不住，所以本来打算换一首，但是我不对，今天一定要唱那首，对不对？ 今天大家要看最大的月亮，当然要听跟月亮有关的歌曲。 对对对对对对、嗯、所以最后一首还是唱月球背面就好了。 你要准备一下吗？ 这是一首新歌了，我要找一下歌词。 好，大家等待一下哈。 对 对, 对， 居起今天真的很不容易，来的时候跟我说一大早的时候就发烧，当时呢早上发烧是38度多的，这会儿呢可能已经退烧，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发烧的时候你自己的身体状态可能不是最佳的状态，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如果你觉得居起唱歌已经很好很棒的话，但其实你要听他的录音室版本和他状态最好的时候那是更棒的。 好，找到了。 哎，我还没有说完嘞。你总是特别的着急。好，如果大家想要听到居起的歌曲的话，现在可以通过 QQ 啊、网易啊或者虾米啊都可以找到他的歌。下面这首是《月球背面》。 今天大家都是看到了 其实不是月球背面哈，是地球在打在月亮上的影子。 是， 对，但是今天月球背面和正面都是一样的暗。 我们看正面的时候，可以想象一下背面会怎样。 对，就是这是首歌是说的，你越喜欢一个人，你就越觉得他神秘。 嗯， 对，你就越不敢靠近。 越神秘，你就越爱他。 他就好像是月球的背面一样。 哇哦！ 对，就终于鼓起勇气飞到月球背面去看看他的。 嗯， 对。 当你追到他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他曾经在你脑海当中的想象是怎样的画面。 是的，好，月球背面。 总是藏在一层迷雾中，你的侧脸让人类目不可及月球的背面，越是拼了命的靠近，越是陷入了曲折的纹理，安静的像一个沉默的谜语，那一座环形山眺望纯白的风景，那一片干涸的海里呼叫你姓名，感觉每个昼夜的呼吸，同步自转和公转的周期，探索总是背对着我的幸运。 Baby I 为你飞越月球背面，观看，就算陷入尘埃，月球背面，我还是会爱。那一座环形山。眺望纯白的风景，那一片干涸的海里呼叫你姓名，感觉每个昼夜的呼吸，同步自转和公转的周期，探索总是背对着我的幸运。 Baby月球背面，我爱零距离的观看，就算进入尘埃，月球背面，我还是会月球背面，我还零距离的观看，就算进入尘埃，月球背面，我还是会爱。 Baby 月球背面， 对， 月球背面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想象，可以有很多的不可思议。 嗯、 就像此时此刻，如果你可以看到天上那一轮非常非常巨大的月亮，你的感慨是一样的。 对， 非常感谢。 是黑的月亮。 是，今天鞠起做客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给大家带来很多自己好听的歌曲。 谢谢 刚才这首歌曲呢也是新歌，如果你喜欢。